白谁怎么永在繁忙，无需懂量残起想象，旁人活在制度里面怎会懂，遥遥长路里能力里放胆去做，世间标准难理会有多高，即使高处未算高，比不上 残酷。